看着浪漫半夜相聚，竟会不会再夸张？双人床，我也睡得有点烦，翻开身翻出了旧账，还是看不清楚爱的模样。当初最完美的典范，有时感觉不过是种假象，不要倔强，已经不再爱他，已经不再爱他。说我不再爱他，还是看不清楚爱的模样，当初最完美的典范，有些感觉不过是种假象，不要倔强。